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古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143集《机场争执》。冬至拿出毛笔，点了朱砂。趁所有人都还反应不及时，飞快在韩琦额头上点了一下，后者闭上眼，软软倒在座位上。 你做什么？ 保镖大怒，以为他对韩琦做了什么，想也不想一拳就挥过来。冬至侧身避开，伸手卸掉了他的力道，让对方扑了个空。 啊，我不是在害他，他刚刚被掩住了，等会儿清醒过来就没事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刚才的一幕犹在眼前，令人难以置信，也大大超出了他们平时所理解的世界。但要让他们骤然相信一个素昧平生之人的话，也实在是有点滑稽。空警与空姐对视一眼，前者上前一步，按住冬至的肩膀，后者则不动声色地挡住了冬至的去路。 你刚才的行为差点引发火情，已经触犯航空安全条例。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进行调查。 说罢就拿出了手铐要给他铐上。冬至啼笑皆非，手一缩避开，忙道， 我是特管局的人，你也许没有听过，但你的上司一定知道，麻烦你跟地面联系一下，等到了地面我会配合你们的调查，但是飞机就不要返航了。我真的不是危险分子，刚才的行为不会对飞机造成任何的危害。 特管局对外身份不公开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门。空警自然也一脸狐疑，觉得冬至要么就是神经病，要么就是狡猾的犯罪分子，事到如今还想逃避责任。冬至伸手入兜，对方反应不慢，还以为他要掏什么危险武器，当即就伸手过来拦住。冬至一手挡住，一面掏出工作证。 这是我的证件，可以暂时先放在你们那里，你们也可以现在跟地面联系查我的身份。 他伸出手主动让空警给自己铐上，空警半信半疑，拿着他的证件去了机长室，让空姐监视他。冬至没想到自己见义勇为居然还惹来了这等麻烦，唯一的好处是能免费升舱了，商务舱还有个空位，他这个危险分子就被安排在了这里，方便就近监视。空姐坐在旁边，怎么都觉得这名乌发白肤的青年不像是个神经病，更不像是个坏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刚才韩琦的古怪行径，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。大明星上飞机时，戴着墨镜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，话也不多几句，有什么需求还是通过助理向空姐传达，从来没有亲自跟空姐说话。几名空姐里有韩琦的粉丝，本来还想上前要个合照的，见状也不去了。私底下都说大明星架子比天皇巨星还大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韩琦前面的倨傲跟后面神经质一般的行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。当时飞机刚刚飞稳，空姐解开安全带正要去准备餐饮，忽然就看见韩琦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，跟见了鬼似的表情看着自己前面就尖叫，手舞足蹈。问题是他前面就是隔板，根本没有人呢。再联想到冬至刚才的言行，空姐也不由得在心里生出了一丝诡异的感觉，她忍不住小声问， 他刚才怎么了？ 我没有开天眼看不见，但好像是有脏东西缠着他了。 那消灭了没有？ 刚才我已经用符火烧了，如果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，应该是会被消灭的。 他没有说的是，听韩琦刚才的叫嚷，那东西很可能奔着机长室去的。如果让他进了机长室，会发生什么谁也不好说，说不定整架飞机都会因此出现令人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。但冬至觉得空姐听了肯定会更害怕，所以引下了这一劫。那头空警从机长室出来，脸色却不大好看。 地面说了，特管局没有你这个人。 冬至脱口而出， 不可能。 有什么不可能？ 空警没好气，害他还因此被训了一顿。 飞机差点因为你就返航了，下了地面就跟我们走吧。 冬至无语，这下好了，他原本是要去报道的，结果现在竟成了可疑分子。面对空警看神经病患似的眼神，他无奈道： 下了飞机就可以验证我的身份了，你们见过精神病说话这么条理分明的吗？ 那可难说，上回我同事还见过一个，聊了半天的物理力学，结果是个病情特别严重的，刚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，八路就被抓回去了。 哎，我 见他彻底没话说了，空警道： 你那证件做的可真像那么回事啊，差点连我都给骗过去了。 因为那本来就是真的呀。哎，您可别把我的证件弄丢了啊，不然我没法去报道了。 你还自己去报道？哼，你们现在转院都不用人强制陪同了？ 我 这真是没法聊下去了，他有种想要掀桌的冲动。他自暴自弃道： 我身上还有其他证件，你要不要一并拿去查验一下？ 啊，那正好，我们的确得核实你的身份，多谢配合了。 他拿走冬至的背包，找到里面的身份证，顺便还找出一堆黄纸朱砂。 你还真入戏，还好没有带什么管制刀具，不然咱们真得返航了。 有管制刀具，在托运箱里呢。我都说了我是特管局的人。 你就扯吧，这次好歹是没酿成什么大祸，不然把你关上三年你就知道厉害了。 他翻遍了背包，又在冬至身上的口袋找了一下，不由奇怪： 你没带打火机和火柴那些，那刚才是怎么点火的？ 我说那是符火，符纸自燃，你信不信？ 不信。 冬至翻了个白眼： 那我就是红孩儿，张口一吐就是火。 对方露出你还说你不是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表情。冬至现在总算是体验到什么叫百口莫辩了。那头韩琦一直没有醒过来，他的保镖和助理一致认为是冬至对他做了什么，要不是空警在旁边拦着，他们都要上来揍人了。冬至对他们说韩琦没事，对方压根就不相信，他只好闭口不言了。其他乘客还以为是一出恐怖袭击被扼杀在摇篮里，好不容易挨过难熬的几个小时，飞机降落的时候个个如获新生。冬至则被带到机场警务室，韩琦则被带去医务室做检查。 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在飞机上制造恐慌？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差点就酿成大祸？ 面对讯问，冬至无奈道： 我真的是特管局的人，麻烦你们联系一下格玉或者是龙申都可以，我手机里有他们的电话。 负责录口供的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小伙子，闻言就狐疑道：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还有特管局是什么？压根就没听过。 也亏得他现在抓的是冬至，要是看潮生，估计早就把警务室给掀了个底儿朝天了。下一刻，小伙子眼睁睁看着冬至当着他们的面将双手从手铐里拖出来，他目瞪口呆过了三秒，随即大怒，就要拍桌而起。冬至斯斯文文道： 你也看见了，我不是不能跑，只是没有那个必要，麻烦你们去核实一下我的身份行不行？你的上司不知道，你上司的上司也肯定知道，如果每次都要这样大动干戈，以后碰见特殊事件，特管局还出不出手了？是不是都要袖手旁观，看着整机乘客一起去死？ 小伙子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总算喘着气去请示上级了。冬至趴在桌子上，拿出电话翻找通讯录，本想打电话给龙申的，又怕挨训，被说自己刚出门就惹麻烦，转而打通了何玉的电话。 喂，小东东，落地了。 落地了，但是遇到点麻烦，现在我被当成犯人抓起来了。 冬至简单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，何玉听罢道： 知道了，小事而已，特管局跟别的部门会有对接渠道，估计是还没来得及把你们这批人的名单录入，所以那边查无此人， 我打电话交代一声就好了。 他说的轻松，冬至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 谢了，别告诉我师傅啊，我怕被训。 哎，你在的时候老大顾着折腾你，没空管我们，你一走他就想起我们来了。老子腿还残着呢，他竟然忍心让我去出差，简直没人性啊。哦不，他本来就不是人，天理何在啊。 冬至一头黑线，赶紧把手机挂断，将接连不断的嗷嗷声隔绝在电话那头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